多少圈了。没有多少人有耐心一直数下来，但是宋其英的心里却数得无比清楚。164圈。对着这面墙，他的长河落日已经足足轰出了164圈。在普通攻击的拳头面前，一楼的墙壁看起来十分坚固，但是164拳以后，墙上却也布满了裂纹，很多地方都已经变得不再平整。宋其英深吸了一口气，就快了。他虽然没有星星战队那样对墙壁的坚固有清晰准确的认识，但是就在今天的比赛，就在之前几位选手出场的对决后，他们霸图的副队张新杰却已经通过比赛中的一些状况，对这些东西做出了一个大致的推算。墙壁也被他赋予了一个生命值，虽然是一个范围，但既然是张新杰提出的数据，那这个范围必然是准确的。165 166 167，又三拳后，长河落日暂时停下了，接下来就将进入范围了。宋其英没打算再一拳一拳的测试过去，他准备出大招，一击彻底轰开。对面星星的乔一帆是不是还在他不清楚，但是他会做出万全的准备，就当乔一帆还在，就当他已经布满了鬼阵在等着自己。用了100多拳拆倒一面墙，其实在没把握墙对面的对手是否会离开的情况下，这办法真有点愚笨，但是很有效，至少不会担心闯入就陷入伏击。因为宋其英很清楚对手是什么人，是什么职业，在那间房镇鬼的鬼阵将完全覆盖，这显然就是对方选择那间房的原因。都打了这么多局了，对于这图，霸图方面也已经看出很多了。那么最后一击了，摧毁墙壁，顺势就也可以发动攻击的一击。宋其英再次深吸了一口气，出拳，猛虎乱舞，直接是70级大招猛虎乱舞。顷刻间，不知道多少拳脚扫到了墙壁上，顷刻间墙壁整个轰然崩塌，顷刻间长河落日已经继续向前窜出。透过崩塌的砖石碎片，宋希英已经看到一寸灰就端端地站在墙壁的那一端，单手握刀横在胸前，鬼阵。宋希英第一眼确认一寸灰的位置，第二眼就可以确认四下有没鬼阵。没有，竟然没有。虽然就算鬼阵落位，宋其英也会让长河落日冲上墙杀，但是在发现没有后，他心中反倒升起一丝异样。不过霸图的好汉在下定决心之后是绝对不会退缩的，猛虎乱舞没有停歇，就这样直冲而上，踩着那片废墟。所有观众眼睛瞪得极大，望着这一切，但是所有人的视线此时几乎都不在长河落日身上，包括此时电视转播的镜头也不是对着这猛虎一般冲出的角色，镜头对准的是他的头顶上方这间房屋的天花板。就在长河落日轰塌了墙壁，大步流星冲上时，天花板突然开始坠落。观众们显然早就知道这种可能，他们从上帝视角上一直看到的就是乔一帆在操作着一寸灰忙碌这事儿，但是此时依然有人发出惊叫。比起墙壁远要脆弱的天花板，就在长河落日挥拳击打墙壁的时候，乔一帆也操作着一寸灰跳跃着，一刀一刀地劈出了3道深深的痕迹。于是当墙壁崩塌时，这本就已经有些摇摇欲坠的天花板失去了最终的支撑力，墙倒了，房顶塌了。但是差不多的音效却让宋其英一开始没有留意到这一点，当他察觉时，只觉得视角那一片阴影遮了下来。宋其英立即意识到发生什么，猛虎乱舞，他继续操作着长河落日，竟是将这塌落的天花板给轰散了。 好， 宋其英的强硬让霸图粉们由衷的叫好，但是此时一寸灰手中血纹光芒闪动，鬼阵已经降下。乔一帆大致也可以判断出宋其英的长河落日在什么时候可以破开墙壁，但是他却没有事先布下鬼阵，因为鬼阵并不是墙壁，不是让人无法进入的堡垒， 宋其英既已做出了强攻的姿态，那么即使地上铺有鬼阵，他也一定会有选择的踏入。事先将鬼阵暴露在对方面前，反而会让对手知道如何进退，反而不美。所以乔一帆先不出手，直至战斗触发，对手逼上已无退路时出手。这才是职业选手的风范，是职业选手和普通玩家意识上最大的区别。而对天花板做出的手脚，更是起到分散宋其英的注意力，让他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宋其英选择的方式简单直接，于是乔一帆也不客气，就照着他的简单直接周密布局。只是披松天花板这样的手脚，一开始真没多少人想到。暗阵，一寸灰第一个释放的是让角色致盲的暗阵。刚刚从砸下的天花板中挣脱出来的长河落日已经失去了打断吟唱的机会，此时鬼阵落下，除了快些避出鬼阵范围，别无他法。冲！长河落日继续冲，只是两步之后，他就已经因为暗阵的笼罩失去了光明。宋希英的视角已是一片黑暗，他的操作并没有停，长河落日还在继续向前冲，向着印象中一寸灰所在的位置挥出了他的拳头。崩拳，拳出烈烈作响，但乔一帆怎么也不至于连对方摸黑的攻击都避不开，一寸灰早已经轻巧地向后一退。宋希英脑中存留的印象至此已经不在，他只知这一拳没有中，但是一寸灰去了哪里？左右后，左后右后，根本没有迟疑，长河落日拳再出，一步踏前，双虎拳。啊！现场响起一片惊呼。宋其英的视角明明还是漆黑一片，但是这一步，这一双虎拳却好像完全看到一寸灰位置似的，走位出拳无比针锋相对，张开的双掌一下子笼罩了很大的空间，左右都已经不是一寸灰可以闪避的方向，只能再退。啪！双掌没有击中任何目标，这只是最终发力时掌与空气的碰撞，却也抖落出这样的脆响。两击都不中，但这可都是宋其英在摸黑的情况下做出的两击，照一般人的想法，被暗阵笼罩那就已经是任人宰割的节奏了，哪想到宋其英的长河落日却还是步步进击，逼得乔一帆居然没办法继续攻势。乔一帆心下也有点懊恼，他后悔一开始就没大范围的走位躲个干净。宋其英两击都猜中他的位置，第一击是印象，第二击呢？这大概只是他心中一往无前的精神。在黑暗中，在不知如何选择才是出路的情况下，霸图的选手那就只会先前了。这一点自己一开始就应该考虑到的，就算没有大范围走位也不该后退，退那正配合了霸图选手喜欢的进呢。双虎掌让乔一帆除了退没有别的走位方向，但在这一退中他终于做出反击，虽然他知道这会彻底暴露自己的位置，但是再被宋其英这样步步紧逼，暗阵浪费了不说，很可能还被对方摸黑占了上风。月光斩，刀光闪，风声起，宋其英什么也看不到，但是他可以听到是斩击，而眼前的一寸灰是个阵鬼，他的斩技无非就是低阶的那几个鬼斩、月光、满月三个技能，正前方会有怎样的攻击角度？宋其英的严谨让他在瞬时间对这些就有了精确的盘算，操作下去，长河落日身形一错，观众再一次惊呼，这一月光斩居然被长河落日躲了过去，在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的情况下躲了过去。旋风腿，长河落日背身起跳，旋出一脚，腿风扫过，将一寸灰完全笼罩其中，不知躲过了攻击还做出精准的反击，观众已经不知说什么好了。中，没办法闪避的一寸灰只能硬接这一脚，太刀立在身前，匆忙中做出了一个剑客系的格挡，一寸灰被扫退，长河落日刚一落地，脚尖一点，又再次跃起，伏虎腾翔，长河落日飞身跃起，追着一寸灰便踩了过去，那模样哪有一点像是看不到东西的，一而再再而三，观众却还是忍不住要惊叹，更别提潘林在转播中的大呼小叫了。 宋其英表现精彩，但是乔一帆可以没有就此丧失斗志。一寸灰拎刀的架势依旧稳定，他做好了随时反击的准备，因为这一击应该不中。不中，果然如乔一帆所料，伏虎腾翔最终是踏了个空。宋其英的攻击节奏思路都很准确，但是看不到终究是看不到。乔一帆在格挡时做下的手脚是宋其英凭手感完全没办法捕捉到的，最终的结果与他意想的发生了偏差。宋其英已经足够冷静，但是他的对手同样没有慌乱，在观众大呼小叫的惊诧中，他同样冷静。致盲的劣势他最终还是利用到了这一点，他的这个暗阵绝没有浪费。满月斩，一刀跟在了月空的长河落日身后，正中后背，顺势将其送得更远，直落墙角。而后刀身鬼神之力闪动，冰魂释放，冰阵落下，然后灰阵，然后温阵，乔一帆冷静地发起了攻势。